我看见，看见一道彩虹划过马蹄眷恋的草原。我看见，我看见可可西里赞里昂多么天气安详。我听见，听见一声汽笛掠过芳菲牧歌的帐房。我听见，我听见万里江塘黑鲸和在欢快欢快的歌唱。掠过芳菲牧歌的帐房。我听见，我听见万里江塘黑鲸和在欢快欢快的歌唱。划过马蹄眷恋的草